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品，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是呢仲係保持嘅低升糖指数。食咗之后血糖会突然升高。 即係味觉觉得甜。 係啦係啦係啦。做好多产品㗎。除咗首先食个布甸呢，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飲品啦，仲有蛋糕。 嘩咁多。 係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呢，就可以去。 可以自己整㗎。 冇错啦，佢自设呢係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是 已經有這個食環署的合法的牌照了。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是有優惠的。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 讓糖尿病友們尋回甜的滋味。 Hey， 大家好，我是黑鬼德，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拜拜。 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啦，咁啊笑啊，頭先講完咧，我哋嗱認真少少嘅講多少少個天津嗰度啦。 有認真， 首先咧就係嗰個業主咧就個賠償啦，我哋呢幾日都見到咧就好多好多啊，即係啲業主就走曬出嚟上街啦嚇，咁啊拉曬還額噶，咩海港城拒絕隱瞞啊，拒絕污染啊，危險的700米維護退房啊，海港城小區業主懇請黨和政府回購房屋啊。我們不要當小白鼠啊，咁好多呢啲咁嘅還押啦， 叫小白鼠嚟 嘅，係啊，即係白老鼠啦， 知啦，係啦， 嚇咁啊，然之後咧就星期三咧，即係啱過咗星期三就舉就開咗第十次嘅新聞發布會嘅時候咧，即係仍然啲官員都係話還唔到事喎，我咁啊，跟住咧就居民咧就要求咧就已經即係好清晰㗎啦，今次咧就係要求咧回購住宅，嚇咁咧就唔。就拒絕翻翻以前嘅 輸打贏要， 咁咧就都唔算係輸打贏要嘅。咁嗱，總之就咁，然之後咧就我哋今日做緊節目咧，就其實咧就嗱未經證實㗎嚇，就南都有報導過嘅，咁啊仲有見到澎湃又有報導過嘅，咁咧就話咧而家可能咧都係準備咧就會。政府會回購翻， 係 咁嗱，其實係咪 有冇咁好死先？真係好坦白， 佢就都幾 detail 就講咧，就係按翻8月12號嘅前一個星期之內嗰個樓價，就政府認購咗佢。嗱，首先咧，佢如果根據南都個報導就係咁嘅，就係話咧就。首先就按居民意愿啦，如果你係选择继续喺度住嘅，咁呢就政府呢会帮你出装修费啊、维修费啊、所有嘢，同埋会作出赔偿添。但如果你係选择唔喺度住呢，就政府呢就会回购你个单位。咁呢澎湃嗰边有少少修正嘅，就係话呢就未必淨係政府回购，政府呢就会怼返落去啲房地啲地產商度，地產商就回購翻，即係包括譬如話萬科啊等等啊嗰扎啦，咁即係嗰啲要做啦。咁嗱呢個我哋未經證實就唔知係唔係啦。如果係咧， 咁都起碼會解決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先。因為而家我哋都可以， 而家有好多人瞓緊街。 係啦，我哋上一集都研究過啦。我哋都講過一樣嘢，就係善後其實好大件事啊嘛。因為呢個係牽涉到，譬如話你個保險嘅賠償啦。我哋都話，我都講一句就好簡單。挑戰緊你講緊嘅依法治國，同埋挑戰緊你講緊嘅制度。咁啊，睇下你點樣去處理啦。其實唔係淨係嗱，即係其實冰山一角嘅就即係業主點解話我哋會特登抽出嚟講咧？因為我都講過呢件事唔係等於當年民村嘅時候咧，喂農民任得你恰都得。但係呢度咧，每人揸住個幾百萬嘅單位，全部即係有好多都係中產嚟嘅。OK， 咁所以咧，喂，即係唔係即係會同你死過嘅大佬，因為你喂好簡單講到錢，喂。外國擺埋一邊先啦，大佬革命都可以， 要拉啊、 革命可以就係因為嗰個自己個單位嘅啫，大佬你知唔知？咁所以諗啊，呢個即係其實好多 小撮人 係啦，好仲有好多善後嘅問題啦，譬如話你仲有啊農民工啦，喂有好多農民工嘅損失啦，嗱嗰啲又點樣賠咧？跟 有農民工嘅咩？仲有？ 有啊，你喺嗰個貨櫃碼頭嗰度仲有啲。即 有人住嘛，我同埋跟住有人啫嘛， 梗系有人住啦。 如果计埋农民工，点会死一百几人啊？我就冇计农民工啦，好明显。 个死亡人数一定冇计啦，但系个的而且个嗰个货柜码头系有噶嘛，因为好多集装箱而家都翻咗出嚟，嗰啲集装箱其实是住人噶嘛。咁我哋一定有人住，咁亦都可能有啲人系逃过嗰个大难，但系譬如话啲财物嘅损失啊等等啊，咁嗰啲又要 有可能逃过大难咩？ 有冇得计咧？吓、啊？ 嗰陣咪揾到一個喺個咩爆炸地方5公里揾到一 點都會有。喂，我頂，咁你廣島原爆啊，都有幸存者啊，大哥。咁你 廣島原爆有幸存者，我係好清楚啊。 係 一個中國人死5次咧， 係就 係兩件事嚟啊。 Oh, OK。 如果你係如果講到原爆，一個人只係死一次嘅啫。係，嗱呢次一個人死5次，呢、這個發言咧，基本上冇可能行得出去嗰個位嗰、那個範圍嘅，大佬。 嗯， 集裝箱爆炸，你仲可以有一條友喺度救得翻。 咁有啲可能佢嗰晚啱爆佢爆炸嘅時候，佢冇喺現場咧。 哦，去跳舞 咁。但係佢咯，咁佢但係可能。即係啲財物喺入面㗎嘛。 OK。 咁你即係 唔駁你。 嗱而家事後就仲講啦，就話天津呢其實仲有兩個嘅危險倉啦，咁呢就都係好近民居嘅，距離呢就大約係不足500米嘅。咁譬如其中有一個叫聖思國際物流天津有限公司， 哇！有個獅子，你知幾恐怖啊？ 啊，係啦，冇錯啦，係都係知道邪嘢嚟噶。咁啊，仲有一個叫中化國際危險品物流中心啦。嗱，譬如舉例呢個中心咧，距離附近有一個叫安定里嘅居民區咧，僅僅係508米嘅啫。 OK， 啊，即係仲近過萬科嗰等啊，嗰等600啊嘛，呢度508米。咁啊，安定里咧。就一早咧，1972年咧，呢個小區就已經喺度，1972年喺度。咁呢間中化國際咧就2008年先動喺嗰度嘅，即係幾廿年之後。咁啊，大倉嚟嘅喎，如果根據資料，面積92000平方米，跟住擁有40000平方米嘅堆場同埋30000平方米嘅倉庫，貨棚同埋一啲貨棚啦、拆裝同埋呢個貨棚嘅裝箱。區啦，仲有呢、這個每一年嘅貨運量達到100000個標準箱，喂，好 Q 勁嘅喎，即係每個月差唔多係7000-8000個到啦。 喂，呢啲嘢我唔驚㗎。吓、啊，你有几多吨？屌你老， 唔系听买未讲完啊嘛，入边摆咗啲乜嘢咧？啊，又系一大堆，我噏咗出嚟，你都唔知嘅嘢啦。OK， 包括啲塑料啊、化学品啊、化工品啊、矿石啊，乜春嘢都有嘅。咁咧嗱。咁呢個其實說明咗一樣乜嘢呢，就係話成個問題呢其實歸根究底啦，我哋講反省啊，啊你領導人識唔識反省啊，其實係乜嘢，好簡單啫，中國成個國家唔大，嗰、那個問題其實就係返去就係話城市一體化嗰樣嘢嘛，點解個個城市都要倒帽咁樣倒出嚟，即係呢個就係我以前成日講個道理，我綁住你雙眼 跟住抌你落去中國某一個地方，嗯、然之後除咗即係一掹咗塊布，掹咗你嗰張眼嗰塊布，你擘大眼、嗯，你幾分鐘之內你係分辨唔到你究竟你係身處喺中國咩地方嘅？點解？因為個地方都係一撚樣啊嘛，每個地方有咩嗱、嗯？有人民廣場啦，嗯、有步行街啦，嗯、有呢個住宅區啦，有呢個商業區啦，跟住仲有緊係有周邊就梗係有工業。区嘅嗱，你只系咧个别例子，譬如话深圳或者上海呢啲啊，呢两个即系对外窗口嘅城市，系个工业系冇咁厉害嘅啫，冇发展得咁厉害，因为佢就搬晒周边嗰啲地方。但其他嘅城市基本上系，屌你即系呢系咩？呢啲咩叫咩城市咧？欢乐金消息。 例如， 即系乜撚嘢都有嘛，系咪先？又有喜劇啦， okay, 一條龍， 又有唱，又有歌唱啦，又有跳舞啦，乜撚嘢都有。即系你有時點嗱個問題邊個好簡單啫嘛？呢、這個咪就係講個規劃嘅問題咯。個規劃問題就係乜？領導人有冇曾經諗過？譬如你喂好多喺歐洲好多國家都係噶，鬼迷咁大嘅國家，譬如德國或者法國呢啲地方都係噶。喂，有啲地方。我就係 metropolitan 嚟嘅，譬如巴黎咁樣。但我唔會每一個地方都係巴黎嚟㗎嘛。喂，咁你去到波多啊，去到呢個阿爾薩斯嗰啲啊，喂，一繼續係都係以農業為主啊，有啲地方以農業為主啦，有啲可能就發展漁業啦，咪等等好多唔同 嘅。 每個地方有功能㗎嘛。但係翻嚟中國，點解我哋啲城市要咁一體化？ 三個字咯，講雞的屁咯。 咩？即系点解 ？GDP， 字冇咗，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GDP， 冇嘢，冇嘢，好嘢，哇！终于接到啦，系啦，即系 GDP 啊嘛， 计的， 即系揸旗嗰啲人咧，譬如我见阿牛省长喺佢嗰个省搵得咁捻，捞得咁掂， 我梗系 喂到我升做省长， 模仿出嚟啦， 我梗系跟阿牛省长嗰套啦，系咪先？ 你整乜我整乜？ 系啦，咪你有天桥，我有天桥，你有货柜码头，我有货柜码头，你有危险仓，我都有危险仓。咁咪就係咁囉。嗱咁你明啦。 你七百吨我都起碼690吨。 冇錯啦，喂邊有執輸㗎。係咪先大佬呢啲嘢。咁、啊、所以嚟而家大家咪明囉。所以呢啲嘢呢係繼續係不停咁發生。嗱、啊、我哋今日喺度做緊節目。呢、這個山東又爆一個咯，但大家應該聽緊節目就知噶咯。啊，我哋唔知道有幾嚴重咧，而家未有傷亡人數，但 係 咧就我睇嗰啲視頻，哇，又爆得好勁，咩唔講啊？澎湃出嚟噶，而、 okay. 家一定講，點會唔講啫？喂，而家一查到底，再喂一定講，我話俾你聽，唔會揞住嘅，因為點解咧？喂，有一集一定第一時間就諗。边条撚样仲喺度玩嘢、嗯？我已经拉得拉锁得锁，仲有嘢包嘅？喂，大佬又喺山东、啊嗯，山东喺天津隔篱嘅啫。大佬点解爆嚟爆去到嗰度咧？爆极都唔完嘅。点解喺9月3号阅兵之前系咁爆嘅咧？喂，大佬，好似爆 咁撚忙 啊，好似爆屎坑咁嗱。所以你明点解你去厕所都要实名啦？系咪先？喂，真系好离谱噶嘛。咁所以咧，嗱、這、呢个即系翻嚟咧，就嗱就系话俾你听咯。 扰民啊，而家讲 紧。即系唔系点？你 扰紧嗰个问题。 你而家唔系讲埋呢个先，即系你又会明白点解？度度都有危险疮爆，因为城市一体化嘛。咁、嗯、然之后嗱，再讲多少少得唔得？ 好得， 我埋先啦。咁、嗯、都要讲下就係话拉人嗰度啦。咁大家睇到就係拉咗最高嘅拉咗嗰个就係安监局嗰个杨栋梁啊。哇，好记个名。 栋梁你都拉。 係啦，栋梁都拉埋啦。咁你唔冧唔得啦呢个国家。 搞掂啦。 咁杨栋梁呢以前呢咁就讲下拳斗喎。以前呢其实呢一路呢呢条友呢就做过天津副市长㗎、 嗯、 做副市长嗰个年代呢就係边个做緊呢个市委呢就係、是、呢个张高丽嗰个年代啦。咁、嗯、所以呢即係大家而家呢就几密切留意住啦就係、是、张高丽嘅动向啦但我可以咁同你讲啦点拉呢我諗呢俾个炮子弹啊习近平呢都唔会拉到去现任常委嘅、嗯。我嘅推测就係呢最不想 现任常委 ，OK， 嗱、okay, 最不上常委佢已经破咗啦，因为破即系周永康啦嘛，咁所以但系即系嗱，我当然啦，我你知而家噶啦，呢两条友有少少神神经经嘅，啊佢咩都咁样做嘅，系啊就唔知啦，但系我觉得咧就暂时嚟讲都未必会拉到佢，咁讲啊张高丽啦，好多人就唔知道张高丽系咩咩何方神圣啦，咁嗱啲今时今日就系呢、這个。七常委入面啦，仲有帮我查下的睇下系咪呢个系咪副主系咪国家副主席我唔系好记得啦。 唔系肯定唔系。 应该系喎可能。诶帮我查先啦唔紧要啦。咁呀呢个人呢大佬即系呢呀又系即系上海帮一员猛将嚟㗎嘛。咁即系呢亦都系呢即系习近平眼中嘅其中一粒啊即系督眼督鼻嘅眼中钉啦，咁一个其中另外一个就系刘云山啦，咁、然之后咧即系下一个咧一定系呢个张高丽噶啦，咁仲有一个就系张德江啦，咁张德江唔同嘅，张德江咧就即系差唔多系今时今日上海帮嘅大佬辈，咁但系咧刘云山同张高丽咧就差唔多咧就系即系。都系上海帮啲即系左青龙右白虎咁样啦。 国务院副总理啊， 系国务院哦，国务院副总理啊，佢系 副总理 系咩？佢系国务院嗰边噶。 国务院副总理。 O K O K， 揾吉督下督鼻啦。啊，李克强嘅阿习近平都 吉 督下督 鼻啦。O K， 嗱咁啊，佢做常委啊，咁啊，即系坊间谣传咧，就系就系呢个江泽民坚持啊。咁啊，佢系江泽民嘅头马嚟嘅。譬如话咧，如果大家有成日都上去网路刮下啲权斗嘢睇啦，咁有幅相好出名噶，有幅相咧就系成日都间唔中我攞翻出嚟嘅，就是、当年有一年咧，都系呢几年嘅事嚟嘅、就系、是、呢个咧，江泽民你知啦，好中意游山玩水啊嘛，而家退休之后，咁啊去泰山嘅时候咧，就有张相就影住咧，八人大轿抬住佢噶，真系噶，好似皇帝咁样噶，唔系抬佢上山啊。OK， 因为可能行到车，咁就真系揾一个得八人大轿咁抬佢上去。咁然之后隔篱咧就企住一个咧就系张高丽。咁样幅相咧，即系令人联想到咧，好似以前清朝嗰啲咧慈禧太后啊。咁然之后咧出巡嘅时候咧，咁咧隔篱企住个李莲英咁样。 太监。 咁佢头号差仔嚟噶，咁呢个唔使猜测噶啦。张高丽就绝对系。咁但系张高丽猛人嚟嘅大佬，做过两个直辖市嘅市委噶嘛，一个就系天津啦，喺2011年咗紧啦，系咪2011年咧？大约 around 嗰啲时间啦，凭记忆嘅就大佬。咁啊，仲有咧就系咧1997年咧，呢、這个好记啲啦，就系咧深圳市委嚟噶嘛。 嗯， 喂，大佬，今时今日咧，你喺东门买嘢啊，行紧嘅滨海大道啊、深南大道啊，呢啲就喺佢任内咧。建设嘅 ，OK， 吓咁啊，然之后咧，佢又代唔少啊。 Okay? 最紧要就 系、 是，譬如你喺深圳咧，好出名啊。喺深南，如果大家有去深南，第日行过深南大道或者滨海大道两旁啊，有啲石墩咧，嗰啲石墩呢啲叫咩啊？叫高丽石嘅大佬。 哇！ 当年嗰啲石咧，谣传啦吓，唔系即系未必系真晒嘅，就系话喂嗰啲石咧喺天津运落嚟嘅。咁咧就然之後咧，咁點解要咁即係咁勞師動眾咧？喂，當中就係可以 cap 水噶嘛，咁、就係即係當陣時嘅深圳市委張高麗指定喺某某地方買啲石翻嚟，跟住然之後就一嚿嚿凍落，咁所以咧啲人咧就叫嗰啲石咧做高麗石啊， okay. 就係咁嚟。咁啊好猛噶呢條友，咁但係咧就都係柴仔出身啦，咁啊好照住佢嘅江澤民，咁然之後咧就十八大嘅常委咧，即係叫據傳咧，一個叫仲記得就係、是。嗰陣時個鬥爭好劇烈㗎嘛，究竟係九常委啊，一七常委啊，一五常委啊，邊個上啊，係咪汪洋啊，點點點啊，後尾到最後唔理三七廿一，阿江就係老虎蟹，我都要張高麗喺七常委入面霸返個位。啊，呢個點解呢？好多人唔明啊。喂，個常委啊係服侍個皇帝㗎嘛，理論上有個皇帝嘅內閣嚟㗎嘛。咁但係喺今時今日呢個呢，即係共產黨呢個寡頭壟斷嘅咁嘅 system 裏面呢，嗰個常委啊，無論你有五個好啦，或者七個好，其實係代表住唔同嘅勢力㗎嘛。而一個代一唔同嘅勢力嘅一個代理人， 挨喺个皇帝身边，喂大佬，然之后先可以呼风唤雨㗎嘛。咁所以呢张高丽其实喺个七常委入面呢就几代表即係江泽民嗰个势力，唔系江派嘅势力喎，系有唔同㗎喎。江派嘅势力呢就喺张德江度。但系江泽民自己嘅即係利益啊啊势力啊所有嘢呢就系、是、个代言人呢就系、是、张高丽。 所以如果喺习近平嚟讲呢条契弟呢就 好想除佢㗎。咁但问题都系嗰句囉，返返嚟就系认上唔上现任常委呢。咁、因为你譬如话张高丽又好啦，或者系刘云山又好啦，或者系张德江都好啦，佢哋一定过唔到十九大㗎，因为因为佢哋个年龄问题佢要退休㗎嘛。 甚至系啦，阿黄岐山都唔可以啦。 啊，黄岐山唔可以㗎嘛，所以嗱呢个就呢、這个就而家就嚟到即系呢个就返返去另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坊间谣传嘅所谓叫做能上能下，就唔系七上八下。啊，以前就七上八下，而家就能上能下，能上能下即系咩 ？flexible 系啦， 即系咧， 唔系睇年纪嘅， 唔系睇 年纪 嘅，系啦。咁所以因为阿习又想阿黄岐山整、多任啊嘛，咁啊仲有就系、 是，因为黄岐山到咗十九大嘅时候就啱啱升， 佢要退噶， 退休， 佢要退噶，系啊。咁但系， 但呢一个其实。你话去到咁样嘅八十岁、七十岁、几多岁唔记得咗啦？ 六啊七、 六 啊八、 六啊八。咁其实呢个都系不成文规矩嚟嘅啫嘛。 系呢、 个一定要遵守噶。 但系呢个系江泽民，系、江泽民 set 出嚟噶嘛？ 我谂到呢啲呢两年先讲啦。我今日听讲啊，江泽民拉钩咗啦，原来早几日。 唔系，我即系有幅相啊，北上频道 Facebook 都有啊。 唔系嗰幅，因为你唔知死边个啊？江泽民未出现过啊。其实某程度系传紧，佢已经拉钩咗嚟。 嗱、好啊，又同你讲下呢样嘢啊。嗱，我会咁讲咯。喺九月三号阅兵之前咧，其实就乱七八糟嘅。OK， 嗱咁啊，北上都有人 po 咗幅相出嚟，咁咧、就有两个人夹住一个老人家，那个老人家好似江泽民啦。嗱、都系咁讲，无论系咩相都好，我就唔信会拉江泽民嘅。嗱、我嘅认知咧就系咧。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呢，其實我已經講過好多次，今時今日你講緊嘅上海幫難，即係唔好好多人成日都係咁嘅，睇好多大紀元啦、佛倫共啦，係咪先？大家又唔消化喎。咁你睇真佛倫共呢，佢一定偏偏嘢都係講江澤民嘅，因為佢嗰個頭號大敵人、大仇家就係江澤民嘛，打壓法輪功嘛，係咪先？咁啊，其實仲有周永康，咁周永康拉咗，咪剩翻江澤民啦。咁所以咧，佢就會成日都就會話俾你聽咧，喂，今時今日嗰個上海幫咧，嗰、那個頭號大佬咧，仲係阿江澤民。我又唔敢講話唔係頭號大佬嘅，但係即係你明明啊，即係你大佬啊，你睇翻佢嗰個年紀啊。系咪先？你睇嗱，而家今年都逐個咁都去啦，系咪先？都差唔多排住隊咁樣啦。江澤民堅啦，死咗八九次，系咪先？咁、但係都係點都係嗰頭近㗎啦。咁你講緊個上海幫個勢力咧，其實咧就已經咧唔係好話真係係集中喺江澤民同埋曾慶紅兩個人度噶。所以咧，我成日都覺得咧就係話咧，即係除非發癲嘅啫，阿習。其实你拉呢两个人咧系冇 Q 用的，你拉呢两个人咧，你只会将嗰个浑水咧搞得更加俗，你明唔明啊？如果你凭讲智慧，你唔使噶，你其实就系、是、喂大佬，其实而家佢喐紧嗰啲就佢好，譬如周永康啊，或者蒋介敏啊等等啊，石油帮啊等等，嗰啲其实都系即系喐下边嗰啲真系做得嘢嗰啲人啊，你明唔明啊？同埋系真系浑水嗰啲人啊嘛，你喐嗰两个其实冇乜用嘅，所以我觉得就系咩咧？ 我睇法有少少唔同咧、啊，就唔好意思，突到你講咩、即係喂，我逢係打老虎，梗越打越大隻噶啦，打到啊華南虎又打完，咩東北狼又打完啦，係咪先？喂，你仲要上係咪先？咁你打 咁我有咁樣解釋俾你聽啦。咁我 打完曾慶紅，假設我當你打埋曾慶紅啦 ，OK？ 咁最上一個都係江澤民噶啦，你可以一人越打越大噶嘛，唔通越打越細咩？ 咁我咁樣解釋俾你聽啦，我都話啦，打老虎。系就系打，但系最紧要系要，但系个目的系咩先？系打通条任督二脉啊嘛。最紧要就系佢嗰个施政可以畅通啊嘛。咁你要明白样嘢，你打江泽民或者系打曾庆红咧，喂佢系有对阿习嚟讲，佢系有一个忌讳喺度噶嘛。因为呢、這个喂大佬啊。 就係返返去就係話喂我第二要還嘅。雖然我而家喂雖然你大家都見到佢做緊啲小動作就係話佢都希望十年之後任期滿繼續再做落去而家都已經做緊呢樣嘢啦。即係又話有前常委寫信啊挽留佢啊由呢而家已經開始做緊。呢、這個唔好講住但你始終都係要還㗎嘛或者就係話你嗰個家族要還啦就算你唔係你還可能你個家族要還喂你冇你明明你擺返落個黑社會就明㗎 啦。 唔係呀你有啲喂你黐線啦咁你大佬都佢都有嗰個利益個佢都係一個利益集團嚟㗎嘛。所以就係喂唔係去到是非必唔係去到是必要根本就冇理由會打呢兩個人㗎。所以我就即係我覺得係唔係謠言揣測係多嘅即係喺9月3號之前。咁但係其實呢個亦都不無道理㗎喎其實呢其中一樣嘢最關亦都係其中一個關注點係乜嘢就係話喺9月3號喺天安門嗰度究竟係邊啲人企返喺度。嗱呢個就好緊要。嗱呢個咪又係返我頭一節講嘅就係話嗰個 PR 嘅問題囉就係、是、共產黨而家嗰個公關嘅問題。你究竟有冇呢個氣量俾返即係以前鄧小平做過閱兵胡錦濤都做過閱兵。喂好多前領導人係走返出嚟你未死就得㗎啦。譬如話你如果你今次正常9月3號我應該會見到江澤民啦見到曾慶紅啦見到呢、這個 完全死撚咗個李鵬啦。 李鵬啦見到呢個朱鎔基啦、即係好簡單啫即係好似你睇鹹蛋超人咁樣啊。僅有一幕談超人家族會出曬嚟㗎嘛,Seven, 咁樣跟住超人媽咪超人爸爸超人呢、這個超人七號超人五號咁樣出曬嚟㗎嘛。喂你呢個咪就係公關問題。點解成日譬如話點解有人成日話喂咪點解中國咁多陰謀鬼計呀、啊、咩喂唔關我嘅事喎大佬。係因為你講嚟該就 咪 因為你啲嘢唔透明㗎嘛同埋譬如話你啲做領導人嗰啲小氣㗎嘛係咪先你有冇諗過其實如果喂其實你想阻止呢啲拳鬥係咪先其實好簡單你 call 返晒佢哋出嚟嗰日全部企返晒喺隔離有講有笑咁、你好多嘢咪謠言止於智者囉 做場 show 囉 啱唔啱先係咪你啲 show 你都唔做喂你唔做嗱好簡單㗎喎假定你9月3號見唔到我頭先講嗰啲人喂咁肯定你哋仲喺度玩緊嘢啦係咪先緊仲埋肯定你同阿江唔啱啦喂係咪先咁大盤嘢喎七十咩二戰結束七十年喎反法西斯主義喎你阿習第一次大龍鳳喎喂你竟然嗰啲江澤民唔出嚟、喂除非佢死咗㗎啫啊你係話俾我聽你食佢死咗佢真係原來當年亞視嗰單嘢堅嘅，係咪先？咁你一解釋，如果唔係，喂，咁你咪就係拳鬥咯，就係咁簡單話俾你聽。 我就睇下李鵬喺唔喺度，睇下我哋收個風箏。 係啦，喂，李鵬真係冇蒲過出嚟啊！ 冇蒲 啊！話俾你聽， 死咁撚多人啊！而家又邊個？ 嗱，你阿汪東興都死啊！嗱，咁啊，係啦，阿汪東興啊，喂，嗱，即係咧講兩句喎。汪东兴咧唔死我真係唔知佢原来係仲在生㗎喇。不过你冚家又再讲呢啲冚家产係咪啦即係恐怖分子啦啊仲有啲坏人啦长命八岁 啊。係 呀。嗱你18岁呢你搞撚八岁啊。啊汪东兴呢咩边个啊简单讲。啊呢、這个喂大佬服侍咗老毛几廿年㗎。最简单嘅啫打四人帮。啊！打四人帮佢就占最大功劳啊！因为嗰阵时76年老毛一死，四人帮准备上台，跟住然之后咧，喂嗱，嗰、那个系政变嚟噶，可以话俾你听啊！咁啊，发动政变嗰个系边个啊？叶剑英咯、啊，大佬啊！如果佢冇佢啊，然之后咧，叶剑英系喺北京以外嘅人嚟噶嘛？喂，大佬。汪东兴咧就系咧掌管嗰个公安警察系统几十年嘅，跟住然之后就系呢个所谓差唔多叫做系呢个毛泽东嘅近亲侍卫咁样咯。咁咧喂大佬就系、是、好彩叶剑英啊搞掂呢个汪东兴，跟住然之后咧汪东兴咧就 call meeting 啊唔记得咗喺边度啦，就 call 夜晚嚟噶嗰晚。跟住然之后咧就 call 就话就同阿江青讲就话 call meeting， 咁然之后咧就。 一四个坐齐晒人，一嚿脚即刻就拉，就落闸放狗拉人。咁、然之后叶敬英搞，咁然之后咪倒破四人帮咯。啊，不过真系唔知佢未死。OK， 咁嗱，翻嚟啦，讲下呢个。 可能李鹏已经死。 啊，李鹏啊，嗱，我哋睇下九月三号见唔见到啦。 冇 错，诶，我同阿牛最啱何姐啊，真系最想见到。 我同你都讲过佢死噶啦，话声咧。 喂，但系又要咁讲啊？啊，你话我无赖都系咁话。就算喺9月3号俾你见到李鹏。 都系假㗎嘛。 系啦。 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嘢啦，唔屌柒你我都算偷笑。 大佬每个都八九个替身系咪先。唉不但係喂系就但係有 show 出嚟啊。即系唔系 no show 都系一种姿态嚟㗎大佬。好紧要㗎呢、這个。 即系我可以讲少少周边嘅嘢听啦。我呢轮呢都留意住搵一条女阿小鹏李小鹏即嗰条女啊。 係啊。 李小林定李小鹏 李小林。李小林。 李小林。 冇错。 佢系从来呢几个月系冇着过鲜艳嘅衣服㗎。OK。 但有嚟过香港 shopping。 有嚟香港系 shopping。 系啊。 shopping 还是 shopping。 系啊佢出去话禁锢咗佢㗎嘛。 但系冇着过鲜艳嘅衣服㗎。 系啊。 佢好撚鍾意着黄色嘅热血公民嚟㗎佢。 喔。 我未见过佢着过。 喔好嘢喎。 要你去老尾睇下我哋啱唔啱先呢铺真系。好紧要。 系啦。 我因为我好惊讶。屌你咩亚屌文学同阿杰斯亚视嚟㗎嘛废人士㗎嘛。所以咪留意多咗囉佢未知未着过。有真係好啦有机会可能已经瓜啦咗齐唔係出声。 咁、okay? 讲多下呢个9月3号嘅练兵啦咪阅兵啊唔系练兵啊讲错。 练紧兵啦而家。 练紧兵就係架肥仔啫、okay? 北韩嗰边。 咁系嗰边系炸緊人啫。 系嗰边都系练兵嚟㗎。 ok。 系啦。咁9月3号呢个大阅兵啦就朝头早啦咁国内嘅同胞呢就比我哋再好啲假放三日假㗎 ,ok, 咁三四五都放假。 但星期二返工喎。 啊 星期日要返工。 前后补假㗎嘛、okay. 但嚟咗啦即係今年整多个小长假期俾你啫。咁跟住。 但香港唔同啊香港好撚契弟啊星期四休息星期五仲要返工。 嗯。 点解唔睇齐呢 啊、 一国两制啦嘛，已经 我觉得你有啲态度嘅，嗰日9月3号咧就自己翻工， 屌你老， 我会噶， 你自己翻，你翻咩工啊你啊？ 呢条梗系唔要做啦， 仆你有吉工呢啲咁嘅嘢，你黐线。 唔系、啊，诶唔讲嗰啲住啦，跟住就嗱咁啊翻嚟讲下呢个啦，咁啊嗱就一个咁嘅阅兵，咁啊成个北京咧就差唔多反转咁就系啦，嗱咁我数下有啲咩措施做咗先。 首先我哋咁讲啦，为庆祝阅兵咧，山东又放烟花啦，天津都放啦 ，OK。 放烟花，哦 ，OK，OK， 系为庆祝阅兵啊嘛， 系冇错， 三号七十周年啊，大佬， 预早庆祝添啊， 系咪先？梗系要啦、而且嗱，好简单，放烟花，嗱咁一啲人又冇屋住啦，冇、屋住就唔使生火啦，唔使生火咪唔使污染咯。 我 嘅，我明唔明啊？ 数下有咩措施啦？嗱、okay, ，单双下，单双号， 单双号限 呢个指定动作嚟噶啦。OK， 咁就仲、有咧就、 我估计到当日咧系单双号都下限噶啦。OK， 我估计。 但而家进行中就系单双号啦。 系啦，而家单双号。 跟住仲有咧就系好多减排嘅措施啦。咁周边咧就系、首先就系周边嘅 地盘唔准开， 河北同天津咧、就全部都系噶啦，就啲工厂咧基本上就係減產啦、停產啦、限產啦、等等，咁仲有咧就啲鍋爐停曬啦，咁呢啲咧其實就喂呢啲係經濟損失嚟嘅，其實搞堂咁嘅大戲咧就好大嘅經濟損失，咁你以前就唔緊要啊，以前都試過，咁但係以前真係有米啊嘛，喂而家真係即係咧我成日我就好掛住，我啊好關心一個人嘅啫，就係、小強咯。喂大佬啊禀告皇上是不是、喂你叫我追溯你这样搞搞这么多东西跟住又股灾跟住又爆炸跟住然之后而家我停产我条数点追啊皇上。 鸡的屁点搞 掂、可不可以俾我告老归田呢我隐居山头算数啦大佬唉搞唔掂真係。咁呢铺呢又喺经济损失将会好重大啦。咁、仲有民间啦返返民间。 七十 年 一次。 吓 系咪 七十年一次。嗱你此言真係差异啊。 香港系啊。 首先呢啲嘢喂嗱好简单。 你唔系諗住年年都嚟啊。 唔使年年啦、啊。嗱、我同你数你唔讲呢个游字我同你数。今年是2015年、是吧 ?2015,ok,、 唔使十年啦、跟住呢就到六年后到啦、跟住就到2021啦喎、2021呢就慶祝中國共產黨一百周年啦，講咗啦， 我知， 係啊，阿習醫喂講咗啦，今次五中全會都會 19都已經會啦， 類似咧1920嗰啲已經嚟啦，五六年都又嚟一次啦，好啦，仲有咧嗰、那個又誒唔查唔查阿爸啦，咁仲有跟住又東澳咯，係咪先？跟住仲有喂搞下，咁然之後呢個結束二戰又十年噶啦嘛，咁你十年啦，喂，咁你。就算嗰個到陣時嗰個係咪一集都好啦，當佢唔係一集啦，阿集好有口齒啦、 okay. 做十五年算數啦，OK 差唔多啦， 咁你又換啦，你又換咗嗰、那個係咪刁民牛咁啊？刁民喂唔係喎， 屌、你老 母六十周年你又搞過，七十周年搞過，到我想嚟，喂我又要搞噶嘛， 新春閱兵大會議， 所以喂無日無之嗰、那個北京咧係即係其實。系会烧干嘅， 咁就 OK 喎、 啊、，OK 嘅，成日有蓝天咯，咁成日有蓝天，我讲咗啦， 你会习惯噶嘛， 系， 咪习惯下咯，系先， 天天都系欢乐今宵， 欢乐今宵， 几好啊， 咁噶， 系啊，所以唔系一铺过噶，大佬， 即系讲下而家啲 一铺又嚟又铺啊， 啲所谓扰民嘅措施啦，我唔觉得好扰民嘅啫，因为你应该习惯。 喂，我哋未数完咗啲咩扰民、扰老百姓啊，仲有、啊， 唔系佢会习惯嘅，所以唔算扰民。 嗱、 啊， 唔俾宵夜食啦， 系咯， 唔俾煮饭啦，唔系煮饭系嗰啲饭堂啊， 系啦， 即系饭堂唔俾煮，唔系要你无烟煮饭啦，唔准唔系。咁又係整好多呢啲咁嘅嘢啦，但係你老尾喂 地鐵封咗兩條線， 係公園啊嗰啲又唔開啦，開一半到啦， 開半日 到啦。但我想翻嚟唔係問題咯， 啊、 你成日咁撚介意人哋燒嘢食、barbecue，、你老母你爆一鑊啊！喂，我燒足30入都唔夠你812嗰個爆鑊啦，咁你係咪應該俾啲老百姓燒下嘢食咧？吓、啊，即系我你我有冇道理先？ 但系危啊嘛， 点啊？ 你明唔明啊？喂，讲真，如果 点危啊？我点都唔会攞啲山埃嚟烧嘢食啫。虽然我上个礼拜讲，我话只有何故同刁文流咧会打清化钠边炉嘅啫，但系冇理由有人会拿住啲清化钠嚟烧嘢食啩。 即系我会 系咪先 ？OK， 同埋唔会攞天津嗰啲鱼嚟烧啊，起码 我会噶，因为冇人睇冇熟噶嘛，所以咧长期食。日食一食， 即系冇道理噶嘛？你话你唔系你以前未有爆炸嘅时候，你又唔俾人烧嘢食，啱嘅、喂，但系你做官嘅系咪应该有阵时啲嘢喂，即系变通下系咪先？即系你谂下，你仲唔俾人烧嘢食？人哋喂老百姓真系会谂啊！喂，搞错啊！你咁大个爆炸都搞得出嚟啦！咁我大佬我透个炉啫，你都唔 就 系、 是、因为搞烂咗啊！咁样大镬 系。 我已经好难搞个啦，天好难噶啦， 系 你仲烧嘢食，你明唔明啊？嗰、那个过渡要去翻呢度噶啦嘛，明唔明白啦？ 系、哦， 喂，山东而家又嚟， 再嚟， 仆街！我唔可以唔知咁你烧嘢食啊！你要放个屁，我都唔肯俾你啦。将来话声咧，即系搞唔掂啊嘛。 会噶啦，我谂再下八十周年嗰阵时咧，就真系老百姓连放屁都唔得。 放屁都唔得。 嗱，你今次已经去到就系、 是。 系啦，系啦，放屁都要实名登记， 啊， 真系正，系啦，嗱，今次精彩啦，嗱，今次就，其实嗱，我要先咁讲，大家知我哋想讲咩啦，就系话去食饭实名登记嘛，去厕所实名登记，但系系冇错啦，吓真唔晒嘅，不过大家都净系讲啊，都过一日啦嘛， 你嗱网民 我哋喂，见到咁过瘾咧， 你要记住， 点都当佢系真噶啦， 你要记住，点可以唔系真？ 系 你明唔明啊？北京嘅老百姓 系 谷气谷捻到咁， 系 咪写个厕所实名登记嚟玩鸠你咯？ 系啊，喂，佢写得好正喎， 你搞出嚟嘅都系， 系啦， 话声你听， 嗱佢 你唔九月三号阅兵，人哋点会搞个？厕所实名登记嚟救你啊！ 系啊， 讲真， 呢个叫如厕实名登实名登记制啊嘛， 我当真 嘅，正， 因为真系玩捻咗人啊嘛，你。 我记得喺微博咧，仲过瘾啊！ 有即係嗰啲有喺度講講到似塵塵咧，話啲廁所而家咧有個叫刺猬 嘅，犀 我屌你老，有個刺猬啊，真係幾撚好笑，廁所嘅黨委啊，啊幾勁啊！嗱咁啊，但係咧我都中意讀下呢段嘢咯，即係我覺得佢真係寫得佢個創意係幾好嘅，即係喺廁所嗰、那個啊，我食飯嗰個都唔夠勁， 食飯嗰個唔夠勁， 唔夠勁嗱點嗱因為點解嗱讀佢讀一讀出嚟，大家又討論下啦。即係呢個可能未來呢其實呢都會發生㗎嘛，有機會。所以我哋其實做返、啊、即係我哋知我哋幾前瞻性嘅一個節目、啊、我哋其實好多年前講嘅全部發生晒㗎。咁、啊、所以嗱講下呢、這個啦，因天安門閱兵在即，應派出所有要求，凡係用本公廁嘅人呢需要出示身份證件，並且登記身份證號、手機號同埋姓名。咁佢話呢使用廁所前呢就需要填寫一張叫做如廁登記表。OK， 填寫嘅內容包括就係你嘅性別、排便種類、預計使用幾多嘅時間。我最鍾意呢樣嘢。佢話如果你實際使用嘅時間係超時嘅話呢，你出嚟嘅時候呢係需要填寫一份呢詳細嘅報告。嗰份報告係不能少於200字啊。咁、okay. 安全是重中之重，希望大家諒解與配合。哇，寫得幾好啊呢邊嘢。 幾撚似喎。 成個 mechanics 係喺晒度㗎。即係你幻想下嚟第即係真係㗎喎。即係而家我話俾你聽，就算阿 George Orwell 翻山都冇都死得㗎啦。佢、okay. 嗰本1984大家呢成日阿的蛇想講1984抌撚咗佢啦。你邊要救共產黨勁啫，係咪先。喂大佬 Big Brother 打到而家連廁所都諗到啦。咁你可以幻想下第日喂真係㗎喎，去廁所幾個人啊。是不是要登记首先入到去喂好撚急啊好撚急啊。 咪住 啊 咪住 是啦咪住。 咪住。 咁所以首先。 份方先。 首先。 红白蓝三份方你自己想连边份。 是啦即是话喺下一代嘅中国人呢就去厕所呢佢就一定唔会摆到最急嘅时候去㗎、嗯。因为要自己预生理要预返少少要预返填方嗰个时间㗎嘛 ,ok。咁同埋呢即是我第一样嘅其实我睇完呢段嘢呢大家好多遐想我第一样嘢諗呢我諗我觉得呢就係好有道理未来係真係会实名登记。因为好简单就係话喂大佬啊即係諗下呢你入得去厕所屙尿呢喂非比寻常啊屙尿屙屎都好啦。係咪先你随时係有勾结外国势力㗎。因为如果你 你真係纸呀。 咪因为你传统嘅中国人係喺街度屙㗎嘛。 Okay, 係咯你我可能。 喂你点会无端端走入个厕所度啫如果我作为一个即係党嘅领导人我觉得喂好有理由我係需要登记嗰啲入厕所嘅人。因为呢啲人係好唔寻常㗎。应该系有阴谋诡计嘅，或者系勾结咗外国势力嘅，吓、嗯、咁、啊、所以咧，我觉得首先咧，即系呢个动机系值得去做呢样嘢咯，系、嗯、啊，咁然之后嗱，咁你登记咗，跟住然之后咧就写埋咩话，写埋呢个即系性别啦、姓名啦、手机号啦、身份证啦，少少登记晒，跟住然之后屙啦，屙嘅时候咧，喂你超时、啊，超时出嚟咧。哇佢话呢要你写返份报告呢要写200字解释喎、哦。哇呢、這个真係过瘾喎、 哦。点解呢 吓 点解呢 喂你諗下唔过瘾啊你写200字喎即係你。 咁我咪仲能快啲囉。 吓係囉咪逼你快啲囉。 咁我咪仲。 但你超嗰时真係要你写200字 喎。咁我跳入去囉。 吓 咁咪 好难写200字点解你会去厕所超时㗎喎。 吓 去囉。 我呢我成9199唔出。搞掂 咩叫我咩一架咩九啊唔出啫？ 我 吓 我个屙字死198个 哦，唔 出啱啊二 啊好嘢喎、啊啊，果然系一条蝗虫啊你， 梗系吓 啊咁嘅嘢俾你谂到真系，哇呢、這个喂 中国人系咩啊一踎低 嗱，大家唔该 keep 起呢一节啊。357年内一定有用。喂，但我真，因为我谂咗好耐，我就谂唔到个内容系写乜嘢啊嘛。 写乜嘢？ 系咪先？系咪先？真系好难谂噶，大佬。 即系屙系一个好长期嘅过程嚟噶。 系 屙加屙同加屙加198次， 系咯， 唔出。 嗯， 咁咪啱啊，201字咯，过咗搞掂。 好啦， 难啦， 咁啊。 再讲提一提一提大家啦，如果你即将去北京咧，就唔使惊嘅。 冇黐线啦，而家你 厕所系冇实名登记， 你都唔好去北京啦。 仲有呢个咧，永和斗永和斗张嗰度咧就冇实名登记，边人老衬咧谂啊谂到啦。所以成咪有时即系又要讲啊，即系香港嗰啲盲武咧，日日喺度24小时 po 写上 Facebook 嗰啲人咧。即系唔捻谂嘢噶，唔消化噶。喂，即系铺出嚟，即系当好似坚咁。哇，好似好捻震撼啊！你谂下啦，你系永和啊，边会得人陪阿习癫啦？就算系嗰个习癫嗰系阿习啫。喂，大佬，你要我 永和唔癫？ 喂，我生意唔使做啊！实名登记，你真系有咩傻啊傻啊，大佬！喂，仲有喂，你叫佢实名登记，我咪去麦当劳咯。你估真系人人都系温兆伦咩？ 麦当劳有咩实名登记？真系。 喂，但系不如调翻转嚟，其实真系有冇人去阅兵嘅？ 咩啊？ 有冇去阅兵？ 有喂， 有冇有睇？ 你知道我哋 有冇人睇？北京有人睇噶。 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其实你去得睇阅兵， 嗯， 系证明咗你个身份。同埋个地位， 唔系而家攞条命去搏喎， 戆鸠 嗰个而家就香港啲有头有面嗰啲人就争到崩头啦。OK， 阿丁咪听讲温和民主派攞三张飞啊嘛， 边三个啊？ 喂，汤家华一定有啦， 好你有街冇去啦， 仲有狄志远啊嘛，仲有一个我唔记得啦，听传闻就三张飞啦，咁啊总之啊咁啊。香港嗰啲有头有面有弊翳啦，因为你边个喂到时冇得去好撚鱼㗎嘛。咁啊仲有喂仲有你话北京啲老百姓会去睇㗎会睇啦，都应该会睇。咁啊唔系一本半啦，有啲就已经即係逃离咗北京㗎啦。喂， 你冇得唔睇，咪娱乐台都删撚埋。 係啊， 乜柒都冇得睇，你 有 睇㗎嘛。 九月系咪九月开始啊？ 系啊， 唔系八月， 唔系八月， 最后呢个礼拜 开始咗。 你听紧呢集咧，已经开始咗啦。 开始咗啦。 所今个礼拜唔使睇《中国好声音》。 系啊，冇无面歌王。 诶，乜都冇。跟住然之后咧，几个台咧就开始播咧。 卡洛剧 《狼牙山五壮士》啊！屌你老尾，系啊！喂，大佬，真系你知边个？嗱，呢个又讲下啦，真系 又讲。 屌佢老尾咧！喂，乱嚟嘅，而家呢个嗱，呢个成个阅兵咧。即系，我又唔想太嚴肅講啦。咁其中有一 part 咧，就係嗰啲老兵啊嘛，咁啊又攞老人家嚟玩啦。最高嗰個102歲啊，我話啦，屌你唔係佢做咗壞事多嗰啲咧，真係好撚長命啊！再講 有報應啦， 屌你老味，喂大佬， 你有報應咯，102歲都要閲兵。 佢就喂大佬嗱，大約嗰個 run down 有嗱，總共咧有1萬人出嚟噶，超過1萬人啊。咁咧有無論唔知乜部隊啦嚇，咁啊又有呢個八路軍啊都有啦，咁其中有一啲咧就係嗰啲老兵啊嘛，嗰啲老兵就係咧就一排出嚟咯，咁啊102歲啦，跟住就下一個就101歲半啦，仲有一個101歲啦，仲有一個100歲半啦，咁樣總之全部都老撚到痴迷，咁啊仲有咩？就係我想講啊。啊！你老尾啦，佢真系整翻 part 叫做《狼牙山五壮士》，佢咪黐捻线噶？你老尾啊！喂，嗰件事系冇发生过噶，我想讲嗱，咁多人啊，唔知咩叫《狼牙山五壮士》啊？呢啲我细个成喺南洋戏院啊，成日睇啊。OK， 咁啊，话说有5条咧，好捻 英明嘅， 英好捻勇武嘅解放军。OK。但就走5条、哦，5条就真系单挑一班日军啊！呢啲就系共产党嘅抗日战个古仔啦。跟住然之后咧，就5条友就拿住啲枪咧，就走去日军嗰度就射100几廿个嘅，射低，射到弹啲弹冇晒子弹，跟住就攞啲石头就掟佢， 掟 到咧成个山头都冇晒呢个石头啦，最。大家可以上返去百度嗰啲揾到㗎。最后结局啊，狼牙山五壮士嗰幕呢，哇好正㗎，嗰套戏拍得。咁呢然之后呢就咁样逼到去一个悬崖嗰度。咁样冇路走㗎啦。咁啲日军呢就已经埋到嚟。咁样我哋唔会俾日本仔杀我哋嘅。我哋就跳崖。咁呢就然之后呢就一个个咁跳落山。咁就叫狼牙山五壮士。咁有3个死。有2个冇死喎，即係点呢？ 投降㗎嘛。 唔係佢跳落去嘅时候有条树枝挂撚住佢勾撚住。咁呢但 咁都饿死喎。 后咪呢几廿年呢其实呢喂嗰两个新环嗰两个呢、 okay. 共产党系搞到去真事咁样㗎，有访问过佢哋㗎。 即係我訪問過五壯士入面有其中有兩個，我記得我睇過啲紀錄片大致就係咁。但係而家呢佢喺嗰個小學同埋中學嗰個教材呢其實已經抹撚走咗。因為呢成件事呢其實呢佢已經證實咗根本連佢跳崖嗰個地方都係假嘅。OK, 咁呢件事反晒喺河北嘅 ,OK, 咁係企。咁佢今次呢佢閱兵呢佢有一個環節叫狼牙山五壯士。俾啲假嘢。屌你老母你真係好似迪士尼parade 咁樣嘢搞到，係咪先？你唔係你因為整翻幕出嚟啫，喂，可賀佢啦，上海迪士尼開咁咪先，係咪整翻幕就係喂？呢、這個嗰啲米奇老鼠啊、唐老鴨啊、白雪公主啊，著撚住嗰啲解放軍嗰啲衫出嚟，操啊！屌你老母，係咪先？ 唔系未见过，好似有 黐线嘅，所以话呢嗱几过瘾噶呢个阅兵九月三号啊，即系好多人就睇咩中国队对香港，咪摆捻埋佢啦。 同埋真系， 因为睇啲阅兵个人啊嘛。喂，仲有啊， 睇埋多一样嘢噶。 仲有咩先？有咩睇？有咩看点？ 有咩人嚟先？ 有咩人嚟？ 外国 普京咯， 普京系 得嗱 嗱要数嘅呢单嘢。 嗱，你睇人民日报呢个系过瘾噶。喂，你睇人民日报咧呢个好鬼过瘾噶。佢又讲咩咧？佢就话呢哇好多领导人嚟啊吓、啊、有呢个呢包括有呢、這个俄罗斯总统系咪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一众外国领导人。咁、 okay. 你係 sense 到啦噏都噏喂其实真係都噏唔到几多个咁当然啦有边啲人去呢蒙古嗰啲会去嘅、啊、即係咪等于俄罗斯嗰次咁样囉咁而家譬如话 哈萨克啦 好多人就睇下朴炳慧会唔会啦咁啊南韩嗰个呢就朴炳慧就话我会到我会访问北京喺嗰几日。 嗯 咁但係我未必會去個閱兵 ，OK？ 咁其實就係因為有美國嘅壓力啊嘛，咁、所以咁同埋咧就係而家未 confirm 啊，奧巴馬究竟去唔去？咁但係咧就即係如果你開盤賭咁啊，梗係大熱門嘅唔去啦。係 咯。 咁啊嗱，你 咁進山咩？ 嚇、啊？ 安倍咧 都唔放 嘛。安倍有要求去啊。嗯但系就话去访问，但系北京话我唔得人接待你啊嘛，吓、咁、但系北京咧嗱，但系嗰个主调咧就系话咧，我哋冇针对其他国家嘅，呢、个只系咧咩庆祝反法西斯嘅啫。我终于谂咗好捻多人，即系终于明白点解佢要反法西斯。 点 真系我真系谂好多集，你知我最捻多牢骚噶啦，即系我觉得嗱，之前我觉得就系好捻荒谬啊嘛。你明明是法西斯，你反咩法西斯啫？系咪先？我哋上一集都有讲过，但我呢个礼拜我终于谂到啦。喂，其实就系因为佢系世界上唯一一个法西斯嘛，佢系唔会再俾第二个国家 系 再成为一个法西斯。呢个系一个 competition， 一个垄断嚟噶， 一个竞争系啦，冇错啦，佢系要垄断法西斯呢、這个呢、這个系咪啱唔啱啊？ 啱， 系谂到我几。即係所以有時候集啲嘢大師即係大師，即係諗佢唔掂，邊我用一個禮拜先諗。 集 係 做經濟好啦，係啦。 嗱，仲有看點喎，講埋喎，仲有看點喎，仲有一個看點，一定要睇睇女啊 ，OK？ 嗱，今次啲女兵咧。 俄罗斯嗰次冇出现过 啊！俄罗斯冇出现过 啊！留翻俾观众嘅印象。 今次咧系喺呢度先。 利益你啊！ 喂，全部五尺十寸高啦、身材佢系不限嘅、身材点解不限咧？ 不限唔系。佢呢啲雨势咧，有时颇大啊！ 系啦，有时颇大，有时颇细， 但全部都装大啊！ 但仲要夹，唔系点解身材要不限先？ 嗯， 因为领导人有好多个噶嘛， 唔同 size， 喜好唔同噶嘛，即系譬如你呢啲高瘦皮，系咪先？我啊，你嗰啲要喜马拉雅山，咁、所以咧五尺十寸，高度就定咗。但系身材佢讲明系不限 ，OK？ 咁然之后，所以今次要睇女啊，哇！啲衫五万六色。 唔系啊， 唔系短裙仔嗰啲， 嗰、那个嗰、okay, 个司令嗰条女真系几高级嗰条女， 都掂噶， 化捻晒妆，屌、你都唔怪得赢捻紧啦。 唔系，同埋佢今次嗰个女兵嗰个人数咧系好捻庞大嘅，我记得成已过千嘅，即系呢个可以解释到就系乜嘢咧？喂， 冇法， 因为你过往成年几两年冇公开啊嘛，咁所以你今次嗰、那个即系嗰个梯队咪庞大咗咯。 你要记住，你要记住， 系啊，即系喂，即系随时揾到啲我同你咧， 啊 唔系你啊，你 啊，我啫，我啫，我啫， 你啊系，我啫，你啊，即系揾到啲熟，即系如果你去到，喂，其实你应该攞张飞去北京睇 下 噶，即系睇到啊。 小倩、小云，喂，大佬正喺嗌到名啊！系啊，跟住然之后咧，你嗌佢咧，喂，你明唔明？佢经过领导人嗰度咧，佢咪嗰个面咧系会侧咁啊，侧过去咧就向望住领导人噶嘛。喂，你一嗌佢咧，喂，佢即刻向你敬礼啊！ 敬礼 啊！系啊，阿习都摆埋一边啊，真系哇！ 你 谂下，掂个碌字， 你唔好又搵啲嚟抽水， 点啊？ 有我哋中国有咁庞大嘅女性嘅士兵，我哋值得欣慰啊！你睇下美国， 但系点啊？ 佢出两件， 点啊？ 咩海军啲陆地部队咧？ 啊， 咪出两件咧？哇！我睇咗个样啊， 啊， 人嚟噶， 都系人嚟嘅， 系星嚟啊！ 系点同啊？我 有冇睇嗰个新闻先？ 睇过立过下，我知你讲 嗰两条女真系星星嚟噶，即系咧 ，OK， 个工种唔同，冇办法啦。 啱啊！你靠美国呢啲咁嘅女可以统治世界？我话俾你听，中国靠呢扎女一定可以统治世界啦。 嗯， 你北非特都啊，都举身投降啊。OK， 好啦，咁啊，又休息一阵啦。嗱，呢次咧就翻嚟咧就送只歌俾我哋啲网友嘅。咁啊 ，Dora 咧就喺我 Facebook 度咧就最近咧就摆过一只。啊，都几过瘾啊！咁啊，就系阿 Bon Jovi， 大家好熟佢啦。呢位老人家咧就唱咗只《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吓，咁啊，唉，有咩唔系啫？喂，大佬，我中国咁强大，系咪先？你睇中央台一日到黑都有啲鬼佬学普通话，咁有咩咁出奇啫？咁啊，所咁啊，同我哋分享咗呢只歌啦。咁啊，当然我就唔会咁啊。讲真就听完就真係好攞命，咁我就咁啊我就应承个 Dora 啦，仲有啊 Mark， 仲有 Alpha 嘅 ，OK， 咁咧就我话，好啊，今个礼拜拣翻即系 Bon Jovi 嘅歌啦，咁大家都会好中意 Bon Jovi， 咁啊几十年啦，咁啊我啊揾咗好耐，揾咗好耐，终于拣咗咧就2004到2005年度出嘅呢一张大碟 ，Have a Nice Day 同名大碟嘅呢一只歌，咁啊大家就可以重温翻呢个 Bon Jovi 一啲好正嘅heavy metal 啦。其实咧讲两句就系、是，其实啲即系听 Bon Jovi 咧，好多人就以为自己好 rock 好 heavy metal，OK，、okay? 其实 Bon Jovi 咧 heavy metal 咧。就是入門版嚟嘅啫，咁啊佢啲音樂咧，其實佢就將好多 commercial 嘅元素咧，就擺咗落去嗰啲 heavy metal 度啦，好計算下嘅，咁啲歌，咁啊所以咧就好多人好容易上口嘅，咁啊比較商業性一啲啦，就唔係話真係好強勁嘅heavy metal， 不過咧就好容易可以俾你即係接受到嘅。咁啊，今節就揀咗呢個 Have a Nice Day 啦。咁啊，聽完呢個歌翻嚟，我哋第三節翻嚟同阿牛傾偈，講阿牛個 show。 OK。Shake it.